欢迎回到月影留声，我是于月。在西方电影界，女性电影有着强大的造星功能，很多著名的女演员都是从女性电影当中脱颖而出的。公主日记的主演安妮海瑟薇更是一度成为了好莱坞女性电影的代言人，由她主演的时尚女魔头不仅被称为新人职场的教科书，还被评为当代女性励志片的代表作之一。那说到这部影片呢，我就要强调一下，所谓女性电影并不是说它的受众只有女性啊。这个时尚女魔头举个例子我就很喜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段音乐，就是电影当中安妮适应了工作节奏之后，到巴黎参加服装节和决定离开杂志社的三段代表插曲合集。

离开的